好，隔咗一个礼拜，商业专题又翻翻嚟啦。咁啊，今个礼拜我哋讲个题目咧，咁啊，当然都系围绕翻啊台湾啦。啊，我哋喺个岸伯嗰度咧就讲呢个太阳花运动，唔知点解咧个岸伯法律点评咧就应该讲法律嘅，无端端落呢个太阳花运动，我都唔知岸伯其实想点嘅。OK， 咁啊，联想力丰富啊， 冇错。咁其实佢都解释咗嘅，其实嗰个咩五权宪法啦，讲咗少少个台湾嗰个宪政嘅背景嘅。咁今日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咁当然系同呢、這個商業角度去出發啦嚇，咁啊講翻個情況啊，當然係一個反服貿啦。咁其實反服貿嗰個服貿究竟係咩嚟嘅咧？咁啊錄音室入邊咧，咁當然有我大偉啦，咁亦都係夏道比啦嚇， 你好， 你 OK 啊？ 大家好， 冇見一個禮拜啦， 係我哋都係隔岸觀火嘅啫。 其實兩個禮拜 啊，睇嘅資訊咧都係靠啲文字啊、報章啊、網上嘅得翻嚟嘅。咁其實真實咧，咁啊兩位有冇去過台灣咧？咁樣嚇 都去過嘅。咁啊，去嗰次就北部睇下國民黨係點嘅，咁第二次去南部睇下啲民進黨係點嘅，咁啊都有分別嘅。 係點分別咧嚇？ 北部係比較城市化啲，即係現代化啲啊。南部咧就鄉土氣息咧就重啲。咁啊，即係南部講啲乜嘢咧？就係話其實係有個指標。 係。 咁啊，就係咧，佢真係滿天神佛。 哦。 就五步一小廟，十步一大廟，大把民間宗教活動。咁入到去咧，嗰啲廟咧就好多政客嘅牌匾嘅。 哦， 咁啊見過李登輝嗰張牌匾。 嗯， 咁啊我估咧佢為咗攞票，為咗 lobby 咧，就去逐間逐間廟拜，拜完之後咧就啲人咧做總統啊李威嘅時候咧整張牌匾俾你啦。咁我估啊，應該有陳水扁嗰張牌匾。不過去嘅時候咧，陳水扁咧已經踎咗監。咁我睇啲友咧，大家都識做，就收埋嗰張牌匾啫。 係。咁啊，講到咧，咁呢個台南咁嘅情況，當然係嗰啲佛教係非常之興盛啦嚇。 係各種其實唔單止佛教，係 mix of everything。 都唔係嘅，我發覺係嗰啲宗教都係即係台灣嘅佛教。 普渡慈航咧，就是、個組織能力相當之高。話説咧，十幾年前咧，1999年呢個台灣大地震嘅時候咧，慈航會咧，即、就、係、是、大佬，即係勁過紅十字會好在。 係。 啊，咁啊，即係呢樣嘢咧，其實客觀上咧，佢一個。都是一個政治力量嚟嘅，不過今日咧我就唔係講政治嘅，咁啊講下即係講下呢個陸客咧就由台灣，咁今日依次咧我哋講開啦，呢個太陽花學運啦嚇，咁啊同呢、這個即係、這個服務啊同埋貿易啦，咁呢個自然咧一大節咧就係講旅遊啦，就陸、是、客即係、就是、大陸客由台灣，咁大陸客由台灣就越嚟越多，咁最近咧可能 淡旺季嘅 OK 咁但五千都唔少嘅，不過你要睇一樣嘢咧，就係、是、去台灣嘅成本咧係貴過嚟香港同埋去澳門嘅，一要搭飛機啦，或者你有水啲多啲時間，咪喺香港搭或者大陸咧搭呢個遊輪過去啦。咁啊飛機咧就應該佔大部分噶啦。咁啊手頭上揸住本雜誌，頭先都睇過咧，睇下啲嘢咧，咪都好似似曾相識咁喎。 係點樣咧嚇？即係自己親身經歷過嘅。 我冇親身經歷，我又唔係從事旅遊行業。不過總有身邊有啲人係從事旅遊行業，亦有咧即係啲朋友帶去睇下。咁話説咧就呢、這個香港咧有啲區咧，我哋就比較少去嘅，因為佢咧就唔係一個商業區，咁亦都唔係即係我亦都唔係住喺嗰頭。譬如土瓜灣咁咧，從前係一個工業區啦，比較低下階層嘅工業區咧。 啊， 咁啊有一次咧，朋友去大外嗰度行一行，發現咧。原來咧，嗰座另有洞天。 哦，土瓜灣係紅區嚟嘅，都係。 啊，即係解放區嚇、啊，解放區咧諗住以前咧，即係都係工會多嘅啫，而家 咪得一個工會嘅啫，都係。 唔係即係某大工會啦，FTU 啦，係咪？哇！去到我嚇死我，我開頭以為咧，即係一自由行啊，其實唔係自由行，主要咧就係啲大陸團，咁啊去油尖旺。等嘅啫，油尖旺、銅鑼灣啊、灣仔啊，去睇下啦。咁啊去尖沙咀、港島道潮啊，聖咁啊油尖旺買各種呢個生活必需品，其中以奶粉、尿片啊佔 number one。但係如果去原來去到咧土瓜灣咧，係一樣係咁嘅啫。啊，咁土瓜灣咧特色咧，從前低下階層居，你冇諗到啲係高消費嘅產品啦、啊、嚇、啊，就喺度賣嘅。咁發覺咧，原來咧大把珠寶店。咁咧就通街咧都係呢個大陸觀光團，多到不得了。咁咧就仲有咧啲酒樓，部分酒樓已經唔做香港人生意噶啦。到中午時分咧關門，咁連咧就一團團入去就食飯。咁可能咧12人唔知幾多碟餸咁啦嚇。咁啊，仲有一樣嘢咧， 就即係生物學啊，大衛咧，大衛同埋阿亨利記得噶啦，就我哋呢個共生啊，共生作用。但凡有大陸團去咧，你就有啲乜嘢喺度咧？ 唔係咁，你一個叫寄生者，一個叫寄主嘅喎，咩講法係？ 唔係我呢、這個係啦。咁你話呢個好難講，係邊個係 host 啦，邊個係寄生啦？咁但係咧，就總之就有一樣嘢叫做共生。你估係乜嘢？ 係咩咧嚇？我真估唔到啊！ 梗係法輪大法啦，法但凡有呢個大陸觀光團嘅地方咧，就必有法輪功。啊，法輪功念曬街招喺度派報紙。 係。就冇清關外啦 嚇，冇關外嗰度嗰日嗰個時段就冇見到，我都係中午時分到去到嘅啫，咁所以見到人嚟食飯啦，咁啊通街都係啲大陸團，咁啊其實啲街道咧就從前就冷冷清清嘅，得啲即係街坊生意做neighborhood生意嗰啲士多啊或者五金鋪啊，但係唔係啦，而家好鬼多呢個 shops 啊，專賣珠寶啊。或者係即係大陸人中意買嘅貨品嘅鋪頭嗰度做佢哋生意嘅，咁啊個土瓜灣嘅面貌咧，面貌從此改變啦。 嗯，咁你話嗱，講翻台灣嘅情況就係、是、嚇、都係似曾相識啦， 似曾相識啦，同香港。咁我睇份雜誌嚟講咧，就佢個雜誌佢就講嘅台南啊，以台南咧係作為一個setting。 系 啊，去做一个专题报道嘅，咁啊开头我都奇怪咧，点解拣台南咧？台湾咁大啦，即系台湾有2300万人吓，咁啊有台北，又有台南啊，咁佢个杂志咧就讲高雄。嗱、高雄咧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台南咧系冇国际机场嘅， 系噶， 系高雄先有国际机场，咁所以咧如果陆客去咧。台灣人 要經高雄啦， 經高雄啦，你可以台北轉去，不過就嘥時間啦。咁啊，飛去就係高雄嘅。咁高雄嗰度咧，喂，首先問啦，阿哥，好揀唔揀？點解揀高雄咧？即係阿亨利哥，即係高雄啊！你去台灣首先都唔會去高雄先㗎。 咁咪好簡單嘅啫。我諗下，其實頭先翻返嚟講嗰度嗰啲嘢咧，就其實有啲似咩咧？就係、是、你揀高雄或者特登係培養多啲人，國內嗰啲旅行團啦去高雄。咁因為高雄喺台南啊嘛，咁台南傳統都唔係呢個國民黨嘅呢個勢力範圍嚟㗎嘛。 係啦。 咁就算而家你嗰個高雄市嗰個市長話，而家佢係嗰個 肥婆啊， 嗰個陳菊啊，定邊位個？咁佢都係呢個民進黨㗎嘛。 曾經啊嚇， 咁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其實你見佢簽服務又好，開放啲人。旅行團去台灣，其實去某個程度上，佢都係有一啲示範作用嘅。即係我特登去培養台南，我等你多啲去，咁你咁樣台南啲經濟好啲，咁佢咪覺得你國內同啲國內人多啲交往，咁又會覺得都有啲著數啊嘛。即係我哋喺呢個台南啊、高雄嗰啲地方做生意，可能都有得益啊嘛。 嗱、這個咧，唔知係深奧啊嘅問題咧，還是係你人即係喺個 common sense 咧？嗱，即係大陸咧，即係我哋香港啊做，即係講做生意啦，你未必一定去掂政治啦。喺大陸咧，佢諗咧，政治同經濟咧係更加咧唔可以分開嘅。政治係主導經濟， 政治係帶動經濟。 啊，帶動經濟或者係主導經濟。 一個政策落嚟咧，就好多人死㗎啦，就好多人生㗎啦。 係啦，咁你香港嘅自由市場啦，起碼理論上自由市場，你中意去邊得買嘢都得啦。就係、是、咧去台灣咧，點解咁多人去台南南部咧？就係、是、亨利講得啱啦，就是、民進黨基地就喺南部，唔係台南，係台灣嘅南部。咁、大陸咧有個政策叫做關照三中，就唔係三中全會。咁咪關咩叫三中咧？大陸作口號啊，好叻嘅。 係 三中就係中小企、中南部、中收。中低收入户，再讲一次啦，中小企业、中南部同埋中低收入户，呢个系大陆嘅 target。咁所以咧，去台湾嘅观光团咧、旅行团咧，其实大陆就安排咗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就去呢啲区，主要咧就统战台南民进党势力嘅人民，台湾嘅人民。咁啊，所以咧，即係啲高雄嗰度咧，先所以系咁鬼多大陆客嘅。嗱，理论上咧好简单，如果你未去过台湾，你第一次去咧。 你一定係去北部去台北先。 係冇錯係啊。 啊，即係台北去睇下睇下101啊點啦，係嘛？啊，仲有佢個政府喺嗰度啦，睇下嗰度情況係點啦。仲有一家嘢喺大陸咧，就唔知點解喎。從前國軍啲國民黨軍都係敵人喎，而家當咗咧就係呢個啲即係旅遊 icon 嚟嘅喎。即係個憲兵部隊咧喺呢個蔣中正紀念堂換兵， 一定要影相留念。 係啦，我將支槍嚟拋咧嚟換更嗰度咧，大陸客係好中意睇喎。我見過大陸嗰啲宣傳片都影。都影呢啲嘢嘅，雖然咧就唔會 close up 影嗰樣青天白日嘅徽號，啊會影國軍嘅憲兵部隊，從前憎恨到不得了憲兵部隊喺度換更，攞度拋槍啊，拋高咯，拋高佢，然後接翻落嚟，哇！原來係舞蹈式嘅表演，咁、我去過一次台北，啊講開講啊黑亨利啊去台北，咁我開頭以為喺啲國軍嘅憲兵部隊喺度操啫，喺度換更啊，喺度拋槍啫嚇。咁點知咧？原來咧有一日行啊，我見到人拋槍喎，喺公園度見到人拋槍，原來中學生喺度練習喺度拋槍。哦、原來拋槍先至喺民間裏面咧一個重要嘅項目嚟嘅。咁、哦、啊，我哋講翻嗰個雜誌所講咧。咁但係如果你話咁鬼多台即係大陸客咧，去呢、這個南部，就係、是、去高雄市啦、啊、高雄嗰度應該咧。就即係啲人呢個好 happy 㗎，即係有生意做啊，即係正如咧呢個《環球時報》形容香港咁，喂，我咁幾千萬人落嚟香港，呢班香港你啲港產應該 happy 啊。實際上咧就唔係一定 happy 嘅。咁啊，其實咧就去到呢、這個咧已經唔係最新嘅資料啊，即係大概兩年前嘅資料啦。咁咧佢話去到高雄嘅咧，就係、是、其實咧一年咧都有成，即係開頭嗰八個月啊。已經係有成93萬人 啊！ 搭飛機去，真係唔少啊！咁咧就佔咧佢台灣啊，認為國際遊客嘅比例咧，就係、是、一路咁變啦。從前啊得50%嘅，即係陸客，增加到而家係2%，67.5%，係三分之二陸客。咁相信而家數目係會更加多嘅。 嗯， 咁咧但又咁講嗱，雖然我哋覺得咧呢、這個陸客大陸客咧。係即係個消費好多啦，啊咁啊，即係好似即係唔使錢咁啦買嘢咧。但係咧，其實佢哋比日本遊客咧嘅消費都係少嘅。咁啊，外國遊客啊，台灣形容嘅外國遊客咧，就係佢哋嘅消費咧係大一年咧，當時嚟講咧係110億美元嘅。咁咧大陸客咧佔咗38億。 系 啊，咁即系话咧，佢其实咧就系三分一嘅收入咧系来自大陆客。 嗯 嗯，咁啊，咁你呢个数量咧，你就系、是、如果单以呢个营业额啊，阿亨你最识计呢啲数咧，佢咧就唔系话占咗超过一半嘅，但系三分一咧，你亦都唔可以睇少呢个数字。任何生意冇三分一，你都仆街死。 大家听翻你之前嗰集啦，吓讲呢个淘宝网嘅时候咧、嗯，都发觉咧系。淘宝网嘅用户最多咧，居然系喺个台南嗰度嘅 ，OK 吓、啊，呢、這个嘉义市嗰度吓。 嗱、啊，佢集中咧，其实呢个大陆咧，政府咧系集中将啲游客咧系 send 去呢、這个呢、這个台湾南部嘅，系、 嗯、 用政策嚟带动嘅。咁你因为佢根本唔系完全自由，你话我中意去台北睇，或者我中意去台中睇啊，嗰啲唔系你可以决定嘅，而系佢啲旅行团咧个 target 国家命令，你系集中向台南进发。 哦，咁樣樣 嘅，係啦， 其實有啲似咩咧？嗱，如果倒翻轉去講咧，就等於嗱、台灣個情況就應該我哋用同香港啦，香港最簡單嘅啫，即係類似啫嘛。因為如果嗱咁啊，如果你話就算而家你香港人去旅行 ，OK， 你講話而家自己去自由行嗰啲，即係你話譬如自己去台灣、自己去日本或者自己去韓國，講緊我記得興咧，都係講係近呢十零年嘅啫。我哋僆仔嗰時咧，如果阿杜比都知啊，或者阿大偉都係、嗯，我即係好多人咧，第一次去旅行咧，即係屋企啊去旅行，都係跟旅行團去噶嘛， 係 係嘛？ 佢邊咧？ 咁嗰陣時最出名嗰間咧，就即係有香港有幾間旅行社啦，但係有一間就好出名嘅叫佳玲啊嘛， 係、 啊、即係重慶旗下嘅一間旅行社啊嘛。咁、 嗯、 如果你見下咧，得閒睇下報紙咧，如果你睇下嗰啲公司啊，有翻呢個30-40年歷史咧，就成日會有啲佢哋公司嗰啲歷史圖片咧。就係、是、嗰個時咧，我記得香港80年代開始咧，就好中意去幾個地方嘅去旅行團就 ，OK， 一個就係去台灣啦 ，OK， 一個咧就係菲律賓啦， 跟住有另外一個旅行團咧，就叫星馬泰。咩叫星馬泰咧？即係可能佢五六日咧就玩曬呢個新加坡、馬來西亞同埋泰國嘅啊。咁啊，旅行團有樣嘢過嘅地方點樣咧？嗱，譬如好似因為係2004年先開始有自由行噶嘛。咁啊， 零三年 開始有自由行啦。咁啲人就可以開始即係不同嘅省市，如果佢國家批准咗嘅就話，哦，你可以自己落嚟就唔使嚟跟旅行團啊嘛。咁啊，但係你又睇諗翻起，好似香港早呢個四五年前成日話嗰啲咩零團費嗰啲，咪都係主要啦，就大陸團啊嘛。 嗯， 咁啊，咁係一個咩嘅生態鏈嚟嘅咧？就頭先阿杜比講得啱啦，就係佢哋嗰時如果係跟旅行團嗰啲，就唔會去我哋會去嗰地方噶嘛。即係譬如嗱，土瓜灣咯，我每年有等嘢， 點會梗去尖沙咀、中環及下啦。 咁啊，另外一個咧，你我有次去過咧，都見到有咧，就喺呢個九龍灣展茂嗰度上面又有一層咧，又有一個好大嘅商場，有乜鬼嘢都有賣嘅，即係賣下錶啊、手機啊，大家去買錶就唔係買呢個精工錶啦，就買一啲類似呢個勞斯丹頓嘅物體。 係，冇錯，又勞力士加光斯丹頓啊 嚇。咁啊，都要明白啊，點解係會有呢個零團費咧？就因為咧，其實咧就係、是。 一定要買嘢嘅， 就係你每日嘅活動咧，就一環接一環，不斷叫你去購物嘅。 不停地宰割 啊！咁啊，頭先阿杜比講啊，台灣咁樣又係點嘅咧？因為台灣而家都係好多人都係跟旅行團去噶嘛。 點樣拆帳？你講下啦，不如。 拆帳我嗰度嗱，不如我哋首先講咗佢係點樣叫做呢個陸客由台灣串起一條龍購物鏈咧？咁啊，點樣如果你真係去曬全個台灣咧？咁啊，台北就買咩嘅咧？台北就買鳳梨酥，買手錶嘅來。 嗯，都系大城市买啲机械产品吓。 咁啊，去花莲咧就系买玉石啊、大理石，咁唔知点样买啦。咁、okay、啊，台东啊买珊瑚，高雄啊买钻石，阿里山啊买茶叶，入月潭咧就买嗰啲牛樟枝同埋嗰啲鹿茸。咁基本上佢已经系同埋你不能不知，头先阿杜比睇完都喺度讲，其实真系国内啲人去台灣旅行嘅，你係咪真係帶動咗個消費？其實係，但係關鍵就係你帶動咗嗰啲消費之後咧，究竟啲錢係邊個賺咗嘅咧？咁啊，真係不離不棄啊！呢本雜誌我都係今日你想講呢個嘢，我話睇翻。 呢本係台灣雜誌嚟嘅。 呢本台灣嚇，台灣呢本係天下定係商業周刊咯，唔好記得。因為呢個我兩年前睇嘅，阿撲佢個街，原來喺度搞呢啲嘢嘅人咧。除撚部都有係，即係好似係好大部分都係香港人過去搞嘅， 即係港資搞嘅、 啊，即係香港人將呢個大陸旅行團嗰個 concept 就搬到台灣做，撲你個街啊！ 喂，話時話喎，香港人咧喺做 marketing 咧係幾成功嘅喎，即係喺華人地區係幾成功嘅。咁 marketing 包括百貨公司啦，咁呢幾大百貨公司咧，即係大陸咧，即係四九年之後都搬曬嚟香港㗎啦。啲乜安啊、乜絲啊、乜新啊、乜畫啊嗰啲冚埋喺香港嘅。咁啊呢個以喺珠三角地區咧，以中山人咧經營咧呢、這個百貨公司係最成功嘅。 嗯。 啊，點解咧？百貨公司好講門面嘅，中山佬咧又最興咩？面子啊！所以中意搞面子嘅人咧，就一定識搞百貨公司嘅，識搞 marketing 啦。而家我哋用咗失呢啲現代字眼啦。咁啊，而家呢啲咧就即係一條龍服務咧，就係港資搞嘅。咁即係話台灣人咧。即係根本咧，真正分到嘅利益咧，就真係好少噶啦。 冇錯。 咁仲有一樣嘢啦，嗱，咁多樣嘢之中，喺呢個高雄咧嚇，邊啲係最值錢嘅咧？阿大衛賣嘢當中邊啲係啲貨嗱？你買啲咁嘅土產啲嘢咧，真係唔係好值錢嘅啫，農產品啦。 台北買鳳梨酥，你買咗幾多？ 係啊，個增值啊，個 value added 係唔係好多啊？ 而家就話去高雄嗰度買鑽石喎，但我又唔明啊，高雄買鑽石係出名嘅，真係。 哇，都係珠寶店 出產鑽石嘅咧。 嗱，我睇就唔係出產鑽石，而係咧好多原因咧，就是、你香港人喺嗰度開咧，既然有陸客去咧，咁香港咧珠寶店咧係經營得好成功嘅，即係金色啊珠寶店咧，香港啊通街都係嘅。咁啊上水咧本來都牛屎鎮嘅地區咧，開通。街都系珠宝店， 即系 乜福啊，啲 number 造成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嗰啲乜福啊，嗰啲冚唪唥摆上乜网啊，嗰啲嘢嘛。 景泰南嘅呢个集散市场啊， 话景泰南都湿碎啦，咁你变咗呢个高雄咧，就是、原来高雄咁嘅，咁啊佢有当然咧珠宝店啊，即系卖啲钻石啊，唔止一间啦，咁但系有三间咧就系、是、香港人开嘅，就占咗八成嘅生意。啊，讲开一样嘢啊。點解香港人經營成功呢？就因為個信譽。香港點解大陸佬鍾意嚟香港買金啊、買鑽石嗰啲嘢呢？香港啲可靠。 竹青 啊，竹青大陸係唔可靠嘅，因為假嘢太多啦，假啲平嘅嘢都算啦，買啲咁鬼貴嘅嘢啊，喺度手拋拋下好重嘅嘢呢， 即係幾重嘅嘢咧，唔該你啊，即係要買啲可靠 authentic 嘅啦。 輕先值錢嘅 ，OK？ 係咩？ 咁而家去 佔咗八成喎、啊啊。你係香港佬開嘅喎，咁但係咧，香港佬開咧，我咧就唔係撈呢行啊，唔知邊個香港佬開啦。但係總之咧，就係香港就乜福啦，但係嗰度用啲名字咧就完全 周六福啊。 唔係冇用個福字嘅，完全用啲乜節啊啲咁嘅公司咧，我哋係 unfamiliar with 嘅名字，但背後嘅老闆就是香港，在、香港嘅經營模式同埋包括係信譽帶去台灣。 嗱、呢個就係頭先講嗰樣嘢，就係話其實而家話簽嗰啲服務協議咧，其實你都會睇到就點解我哋會唔即係暫時唔講服務協議住，我哋講咗呢個旅行團先。你發現咗就其實係你真係去開放某一啲嘢咧，喺即係大家對等咁開放啊。其實最後得益嗰個人咧，會唔會真係即係佢哋諗呢樣嘢好簡單哦？咁我開放呢個大陸人嚟旅行 ，OK？ 咁啊好多嘢可以得益噶咯，咁、啊應該做嗰啲旅遊巴又得益啦、應該做下啲餐飲又會得益噶啦。咁你嗰啲景點賣手信都會得益噶嘛？咁但係問題最後就係因為香港係比較早咧接待呢個大陸旅行團咧。佢就將呢個 low how 咧照得過去台灣，咁就變咗個，咁真係有大陸人嚟咗，又亦都係消費咗，但係又會唔會去翻即係當地嗰啲我哋所謂叫中小企嗰啲人個袋裏邊 ？OK， 咁啊幾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好似係攞唔即係係有一嚿餅咗出嚟，但係係咪台灣裏邊嗰啲人或者啲經營者去攞到呢啲利益咧？似乎又 經營者嗰啲請人嘅嚇，咁、製造呢個就業機會。 如果單憑製造呢個就業機會嚟講咧，就無可厚非嘅。咁、始終有人就業啦，咁、如果你個人個樣係 presentable， 又識下講下嘢，又識下笑嘅，咁啊做旅遊行業咧都係啱噶啦。不過仲要惡嘅，唔係咧俾人咧你又賺唔到錢啦。咁你講開呢樣嘢，又係咧似曾相識啦。你知香港咧，即係過去幾年成日咧都因為導遊同遊客啦，呢個大陸客鬧交咧，就成日上新聞，甚至係頭條嘅。咁啊，台灣咧我唔知有幾多鬧交喎，呢度呢個專題冇講到咯。咁但係咧就提到你話有48000嘅人咧喺台灣南部地區係從事旅遊觀光有關嘅行業。咁啊。就業機會就有啦，起碼要48000啦。如果一個人咧養養兩三人咧，都養起唔少人嘅嚇。咁但係咧就有問題就係佢哋到底係咪得益啦？即係嗱個問題就係同香港嘅係一樣嘅，即係本身你對住個大陸客啊，大陸嗰啲人咧，佢個經營手法一樣嘅。咁話説咧就係、原來大陸客咧去台灣咧俾個團費就好貴，因為大部分搭飛機咧。就香港你可以搭旅遊巴士又嚟嘅，不過又搭飛機落到深圳，然後再搭巴士落嚟嘅。原來啲大陸客去台灣嘅費用呢約台幣係25000元。 咁25000元差唔多6000蚊港紙㗎啦。 6000蚊港紙，嗱就不平，本來呢你可以話不平不貴嘅呢個價錢嘅。咁但係呢拆帳先至係問題。台灣嗰度拆到幾多呢？嘩真係可憐囉、唉，其實呢拆到呢其實得幾百皮嘅啫。每個人咧人頭咧，而家搶生意搶到咧，每人咧每天咧都係得300到700蚊係台幣，即係港紙幾多？少咗700蚊台幣，港紙幾多？ 台幣咪 百零蚊啫喎， 200蚊都係 兩嚿水未到。 兩嚿水未到啦。好啦，甚至又係零團費。咁啊，即係同香港嗰、那個 story 咧，喺台灣咧係重新係複製啦。 冇錯。 咁唯有咧就大家咧就要依、這個即係購物團啦。捉你班友去購物，有特定店，台灣嘅叫特定店，即係話安排咗，你唔可以自由購物，購物團唔好呃，即係話係自由購物，佢帶你去邊度就拉閘， 咪跟住 之後冇放狗， 跟住就可能夜晚黑啊住灣酒店啊冇雷公咁遠啊，你甚至諗住翻到去酒店夜晚落去行啊，咁啊下邊落到酒店行乜叉都冇啊。 佢其實咧，佢話每個呢度咁講啦，為咗搶客源咧，旅行社咧就將呢、這個成本咧，每人每天咧最少係1800元咧，各1800到1900元嘅團費，每人每天啊，降到去咧300到700，即係得翻三分一到嚇咁嘅價錢去搶客，咁啊零團費咧有，結果咧就係咧全部捉曬你去買嘢啦。咁啊，有句説話咧，就唔知啱唔啱聽啦嚇、當然絕對政治不正確啊！呢啲咧就係台灣佬講嘅，即係應該係呢個啲唔知係咪有民進綠色背景人講啦，民進黨講啦。佢話咧，原來我讀俾你聽啊，原來大陸給台灣嘅經濟利益咧係有次嘅。 啊？點有次法？ 即係代價，就係話你根本 你完全咧，因為台灣方面咧，佢而家台南嘅經濟咧係太過依賴呢個觀光團啦，大陸觀光團啦。咁咧，大陸有咩風吹草動，或者台灣有做啲乜嘢唔啱，即係唔順眼嘅咧？咁大陸就會抽起啦。 三塔， 佢唔係一個自由經濟啊，係一個政治主導之下嘅經濟。譬如啦，唉，講翻啦，即係啲都係幾年前嘅事啊。咁呢種講法咧，就唔係空穴來風嘅。2009年，達賴喇嘛咧去到呢個莫拉克咧，即係受重創嘅災區祈福啊。跟住咧就傳出咧高雄電影節裏面咧將會播出咧呢個維吾爾人權鬥士呢個富婆熱比亞嘅紀錄片，紀錄片叫做咧《愛的十個條件》，咁啊觸怒北京政府啦。咁咧簡直馬上抽起啲客，咁啊高雄飯店咧咁啊住客率啊，即係呢個入住率咧就咧從六成咧萎縮到三成。 嗯， 啊，唔见咗 50% 嘅生意，退房咧就2780间，百货业咧亦都咧系萧条嘅。一讲起啲嘢咧，即系话呢啲咁嘅经济你咧系有代价嘅。咁尽管你话咪有次咧，呢、這个可能系非常之夸张、非常之丰富想象力嘅讲法，呢啲咁嘅形容词啊、加名词，咁啊。咁後來台灣人咧都係現實嘅，咁啊呢度根據呢個專題報導咁講咧，佢哋咧就有啲台灣佬馬上接受 CCTV 中央電視台訪問，公開反對播呢套紀錄片，咧率領78个咧即係業界領袖飛到去杭州同埋寧波拜訪，表態啊，去表態、 嗯、 啊， 拆數 啊，拆數即係話 say sorry 啦，啊，係咁啊。所以咧，呢個陸客呢個問題咧，喺台灣咧已經存在咗若干嘅，應該就係2009年度開始 嘅。嗯，而家應該都嚇、啊、去到事態非常嚴重啦。 係啦，咁啊累積到啊呢啲錢賺翻嚟咧，真係有代價嘅。 因為你要明白咧，就係、是、我成日都話咧，其實喺呢、這個如果你翻過有去過台灣咧，或者去過呢個大陸咧，咁香港人同台灣人同埋呢個大陸人咧，最大分別喺邊度咧？我就發現咧，其實香港人喺呢個兩岸三地最撚特別嘅地方咧，就係香港人咧係好撚中意打工嘅、嗯。台灣人咧同大陸人就唔係嘅。台灣人我見過，如果你有去到台北行過咧，其實佢好多咧係啲好少嘅鋪頭，即係一家人幾個人做啊咁樣。因為租金又相對嚟講平啦，佢買啲嘢又平啲啦。啊，大陸都係嘅，大陸人都係好撚中意做生意噶嘛，就唔係好中意呢個打工噶嘛。咁、啊、就問題就係話，而家你見，譬如而家我哋講就係呢個旅遊業咯。但係如果我哋再拉闊啲去睇，因為旅遊業只係話大家對去開放嘅其中一個產業啫嘛。而家最驚就係話啲台灣啲學生都會覺得係 OK。如果真係簽個服務協議啦，你大陸亦都會用係咁嘅方法嚟台灣投資嘅話，就會搞到好多呢個中小企都會撲街噶嘛，你話佢真係。咁、啊、但係問題係咪又係咁樣咧？我又。睇法我又覺得 未必係嘅，我 即係我覺得係中立，即係譬如温丹啫嘛，等於你香港啫嘛。 你持開放態度 係、嗯，即係你香港都一樣啦。嗱，你温丹啫嘛，而喺香港我都話，譬如你落嚟開，你咪做大嗰啲，哦，即係譬如我中石化，我想做油站，你咪落嚟開油站咯，係咪？咁但係你中石化唔會咁樣黐緊線話，我要俾啲優惠香港人，我買啲電油平啲嘅話，點唔會噶嘛？佢都係根據翻個市場嗰個角度去競爭噶嘛。咁啊，所以又唔係使乜特別驚，因為譬如好似台灣我早一年前，咁啊，我唔知你大陸你知唔知啦？大陸有間嘢好出名嘅，叫做俏江南啊嘛，即係食啲好似係類似係川菜咁上下嘢咁啊。 嗯。 咁俏江南你唔知啊，唔識啊，唔緊要嘅，因為我記得俏江南個老闆娘個仔咧，就係唔知嗰個大 S 定係嗰個細 S 個老公嚟噶嘛。咁佢咪係啦，佢就由屌什麼超服務嘅，佢幾年前啊已經走去台灣開啦。跟住咪又系執 Q 曬， 某啲行業嘅啫，講緊， 即係唔係話一定係大陸資本多去台灣做一定做得掂噶嘛，大佬啊， 咁亦都係講翻啦，咁啊就睇一篇文章都係講翻台灣嗰、那個新嗰個咁嘅經濟嘅狀況，咁啊喺商業去做生意方式咧，咁其實佢都係同大陸嗰個模式一樣嘅，都係抄得快啦嚇，咁、人哋一個新嘅模式出嚟，咁佢咪照抄咯，譬如 Uniqlo 咁樣，佢有部啊。即係 iPads 咁樣啊 ，OK 嚇、啊，即係一個一間類似 Uniqlo 嘅公司啦嚇，咁啊亦都有 抽 Starbucks 嘅咁啊，八五度啊，黑絲啦咁樣樣 ，OK。咁啊，佢係將嗰啲國際嘅品牌，咁啊將佢在地化嚇 localization， 同埋 同山隊推出出嚟。 同埋台灣佬又做呢樣嘢叻嘅，不過台灣佬做生意係叻過香港人嘅 ，OK。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台灣第一係有二千幾萬人口啊嘛，即係譬如我統一做方便面嘅， 係 啊，康師傅嗰啲啊，諸如此類嗰啲啊，統一嗰啲，佢喺台灣都做到成個全個台灣市場二千幾萬人口，咁你搬去大陸做，即係只係話嗰樣嘢再大啲啫嘛。因為你做一個一門呢啲咁嘅生意咧，其實好多你要諗嘅，即係材料啦，你嗰個logistics或啲嘢全部要做。係 生產。 但係香港咧，你又見到大家樂啊更叻，你又見大家樂啊翻大陸啊就開到各個省市都有，唔會嘅嚇。因為我哋喺香港做生意咧，就係話，如果你係做啲零售業，甚至係飲食業，你叻到盡咧，都係做幾百萬人口。嘅市場，你係唔識去做一個 你嘅眼界啊！你嘅眼界 啊！即係你話你叻，你香港人想去叻做嘅，我估你識做個深圳市，做個廣州市，你都好叻。我冇話俾個廣東省。 即係舉個例子啦，即係百佳嚇，我哋實知嘅啦。OK， 咁百喺香港啊，個個都換百佳券啦。咁翻去大陸點咧？你又揀呢個家樂福啊，定係去嗰個百佳咧？ 家樂福嚟香港做都唔夠百佳做噶嘛。但係百佳上去做，喂又係喺呢個，即係又係喺可能個東省啊，或者可能有啲地方上海北京有兩間係咁樣嘅啫。 啊， 上面大係咩？上面大係 Walmart 啊嘛，係家樂福啊嘛。咁佢哋係真係有優勢去做啊嘛。但係人哋個人哋呢啲地方做緊係做緊一個北美市場，或者家樂福做緊一個法國市場。 啊， 咁佢咪有個優勢去做咯。 嗯，一樣嘅啫，即係改個唔係。太好嘅例子啦，啲銀行業啦咁樣 嗱，台灣咧，由於 咧咁都唔知點啦，翻去大陸嚇。 個台灣咧就有2300万人口，所以啲人嘅眼界起碼咧就去到2300万。 唔係同台灣人嗰個 mentality 咧，同大陸人咧係相似過我哋嘅， 夾得埋啲嘅。 即係你基本上你喺台灣 test 一個 product， 基本上你喺大陸再 sell 咧，係已經係成功咗一半嘅，啲台灣成功嘅。OK， 因為你揾單啫嘛，即係你揾得喺香港，我哋喺香港做嘢，咁你哦，即係叫揾份工方便啲嘅，咪喺哦中環啊灣仔翻工咯。咁你遠撚都盡啊，都係翻天水圍啫。 係， 如果大陸人同台灣人唔撚係咁拍大佬，即係揾份工去嗰啲啱做啊，我上去台北咯。哦，公司調咗去高雄，你咪去高雄咯。如果就係咁簡單，大陸都係噶，係咪先？係 從來即係唔同嘅，即係嗰種 mentality 係你唔會揾一份工而離開你個城市去大陸生活噶嘛。但係香港唔係咁，香港冇你最少都係出差嘅啫。OK。出差兩一個月咁樣，你始終都會翻嚟噶嘛 嚇。咁啊，變咗呢樣嘢有少少唔同啦。咁當然你話係咪有啲行業就應該佢就即係喺度講緊，係咪有啲行業就唔應該咁樣去開放咧？例如電信業，咁而家香港都出現呢種情況啦，已經就話哦，而家收翻啲頻道翻嚟拍埋，咁而家都未開始拍啊，都知肯定拍到嘅話，一定係中國移動噶啦，屌。 係。 咁呢啲生意係咪可以俾佢哋去做咧？因為啲 其實牽涉呢個國防嘅問題啦。 啊，電信有啲 戰略性行業， 啊，有啲好敏感嘅行業嚟噶嘛。啊，同埋你大陸嚟做嗰啲，屌佢大陸做電信啲公司，全撚部都係國營啊，冇民營背景噶嘛，大佬。咁啊，你會覺得好似有啲危險咁樣咯。 同埋佢危險嘅地方，當然啦，亦都係講緊呢個金融銀行嘅業啦。OK， 咁佢一間銀行嗰個資本都差唔多成個國家咁大咯。OK。咁佢嚟到啊，咁雖然大陸啦，嚟到香港啦，咁有咩產業做到咧？都係開銀行嘅啫，即係收購曬所有13行嘅銀行啦。OK， 咁去到台灣，咁啊會唔會又出現咁嘅情況咧？咁呢個 我睇咧，呢個金融呢樣嘢咧，就台灣就相當之敏感噶啦。 係 啊，一來咧，台幣本身亦都唔係一個國際流通嘅貨幣，啊，佢個處於個弱勢咧係好明顯嘅。咁台灣人嘅憂慮咧就可以理解嘅。 即係而家就有辣有唔辣，即係經濟又唔 Q 好噶啦，成日都話咩大學畢業生嘅22K， 我心屌你尾唔係啊，話22K， 如果22K 除翻港紙係講緊6000蚊都唔到啦， 6000蚊 人工都未到， 即係香港做個 office boy 都唔止啦。 所以點解咁多台灣學生會走去到呢個 summer holiday 啦，去澳洲啦嚇？咁當然啦，好多女仔去澳洲 summer holiday 就唔知係為做咩啦。 但係你即係你話台灣經濟差係點樣睇法咧？嗱，當然佢因為佢而家去讀大學嗰、那個。入大學的率是很高的，他現在去到好像90%多。 但聽聞呢，在陳水 博士生每年都會產生很多的。 陳水扁年代呢，為了籠絡或者爭取年輕人的票源，狂開大學，人人有機會讀大學， 是 就是攬得很重要的。 咁所以而家咧台灣咧，即係嗰個大學畢業生嘅水準咧，就參差得好犀利嘅。係，咁啊講， 當然係咁樣講，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大學畢業生，台灣你中國都係嘅，大學生都係多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將6000蚊港紙一個人工台灣啊 ，OK， 咁你大陸啲學生，我諗好快都可以追到佢嘅。而家衰衰地出嚟都有2000零蚊啩，求其揾份嘢撈到係嘛？好大畢業生係嘛？ 4000蚊人民幣。 嗱、啊，如果4000蚊人民幣已經係接近追到台灣大畢業生嘅人工嘅啦。 咁講啦，6000蚊嗰啲咧，我睇咧都係嗱， 所以咪點解啲工廠咪搬翻去台灣咧？因為你大陸嗰、那個工廠人工係高過佢本身佢台灣嘅嘛。所以好多廠係搬翻去噶嘛，咁亦都另一個情況就係、是、睇到除咗呢啲咁嘅某啲事業啦嚇，係、唔可以俾呢個大陸壟斷之外咧，即係驚佢呢個國家嘅戰略方面咧，咁啊另外一啲譬如呢、這個嚇製造業咁樣樣，咁你台灣開放咗之後，你咪好多大陸嘅工廠去搞製造業咯，咁啊會唔會驚呢個情況出現啊！亦都係造成另一個剝削咧，咁樣樣。咁其實咧就馬英九佢搞呢、這個呢壇嘢嘅目的就係話，咁同樣大陸都係啊會開放佢嗰個 border 嚇、啊，咁俾更多嘅呢個台商去翻到大陸去做生意嘅喎咁其實都有嗰、那個雙贏嘅局面嘅。 有互惠，嗱互惠係一個因素啦。不過咁嗱，因為大同埋細咧係可能會造成係不均嘅，呢、這個都係事實，因為大陸實在太大啦。我英文就 by sheer number， 佢個 number 佢數量上多你好多嘅，咁同埋佢個資本咧，佢如果要離開咧，佢可以咧以本商人，啊呢個係台灣嘅憂慮啊，因為如果佢真係離開鋪頭嘅時候，佢用夾硬壓低嘅價嚟頂死你嘅當地嘅呢個民間嘅經濟咧，係有可能發生嘅。 啊，因為你嗰個係嗱，你應該咁樣去理解咧，我咧用啲比較簡單嘅方法去睇就 OK。因為你台灣佢本身某個情況，佢冇話有某一啲行業係即係政府壟斷嘅嘛 ，OK？ 咁即係話佢某個情況，佢喺台灣入邊， 唔係有部分都係國企嚟㗎、啊、台灣嚇、啊啊。 即係佢有陣時國民黨都好 Q 多黨產嘅，但係而家賣曬曬啦，即係介紹啲電視台全部都係國民黨政府嘅話嚟嘅。咁但係而家賣曬啦 ，OK？ 咁但係關鍵就係話 ，OK？ 如果台灣係一個咁高度競爭化嘅市場咧，你大陸嗰啲公司就算係你阿爺公司去咧，你唔會打得贏。你除咗係錢多之外，因為你本身譬如你話中國移動又好，咩中國電信都，我就算當係，因為佢呢啲賣嘢公司，佢本身個效率就係低嘅。如果你特登要擺佢落一個咁，即係你可唔可以叫中國電信走去英國投個四支牌咗？佢一定撲街了嘅嚇，佢錢更加去咗死，因為佢本身嗰個經營方法就係冇，就係效率低啊嘛。佢係講真係效率低，賺好鳩多錢嘅嘛，屌大佬啫！但係你一去到譬如你嚟香港做。我不知佢會點做啊！如果當佢真係嚟香港做，但係佢唔會係一個 major player 嚟嘅。坦白講一句，除非佢話：屌我攞1000億嚟蝕啦！咁你唔可以咁樣蝕噶嘛，大佬啊！你間公司都係上市 嘅 嘛，大佬。 佢都會受佢同大陸嘅政策影響。嚇、啊，嗰一個政策落嚟，打依樣打嗰樣嘅，咁佢喐過下 嘅。你咪叫而家話打三公嗰啲，咁你嘅北京嗰啲食嘢貴嗰啲鋪頭，咪全部執鳩曬咯？屌就係咁簡單啫嘛，因為佢係國內係一啲資本密集得嚟係壟斷，同埋佢個係。好受個政策影響嘅做生意其實，嚇、 嗯、佢政治經濟咧真係 interlock 啊，英文叫 interlock 嘅，係嗰個密切關係令到你難以想象嘅。 冇錯， 有咩香港咧？起碼個基礎咧都係一個自由經濟啦。起碼儘管好多人挑戰呢個咁嘅睇法，咁、但係咧表面上咧都係有自由經濟嘅一面，而且都係相當之大嘅。起碼有某個程度上嘅競爭，雖然咧即係你電視嘅競爭係受到質疑啦。而家話啊呢、這個王維基咧係日日咁挑戰緊咧呢個電視行業嘅非常之想成為一個新嘅加入者。 新嘅 player， 因為你冇可能係 新 player， 你冇可能係任何行業都即係譬如你好似喺香港譬如 OK， 香港我哋所謂用緊嘅 utility， 即係我所謂得 水電啦嚇， 係得翻水係政府嘅啫嘛，其他全部開放，電開放，煤氣開放， 唔係開放就由民間經營， 就政府唔會插手落去噶嘛。 咁仲有一個好大嘅國企，香港叫乜嘢咧？大家估下啦，真係國企嚟嘅香港呢間，日日都用嘅。 日都用， 日都用地铁啊！ 啊，港铁咪国企咯，国企嚟噶嘛呢家。系而家啲新闻都大啦，一加价加3.6%，啲人就嘈啦。因为咧理论上呢个好复杂嘅，佢又要喺民间里面竞争，而同时亦都系国企嘅。 唔系，一成都会话， 同时仲上埋市。 即系读书嗰时都会讲过，哇、啊！咁你会唔会入嚟嗰时用一个好平嘅价钱去杀晒所有嘅竞争者，走咗之后咧，你垄断咗个市场之后，你再抬翻高个价钱嚟赚钱啊嘛？咁呢个就系一个经济学嘅成日都会有咁嘅理论，但系呢个理论成唔成立就好视乎你系做边啲行业，同埋你进入呢个业界，究竟我哋所谓嗰、那个嗰、那个 entry barrier 有几高啦？咁咧，咁 即系障碍啊！ 系啦，即系我哋嗰个 即系加入个行业，系门槛啊，亦都好好啊。 咁即系你，即系你唔好谂住你话我想开间公司嚟发电噶，大佬啊，佢嗰个门槛系好 Q 高噶嘛，同埋政府一定系要俾个专利你噶嘛，因为你投资好多嘢落去噶嘛要。 所以系睇行业嘅啫，有个嚟自 I T 咁样样，就唔系有钱就得噶嘛。两样嘢嚟噶嘛 ，OK 吓。 唔系因为咁讲，电信咧，如果话香港有一样嘢做得比较好嘅，你起码到目前为止咧。是相對於很多國家和地區咧，都係正嘅，就係、是、呢個電信業。 佢俾佢競爭咯，競爭率跟住平。 係啦，真係啊，競爭咧開放咗咧，1997年到開放到呢個競爭咧，哇，真係唔同曬啦。所以香港打長途電話啊、手機啊，好多人都有幾部手機啊。 都係全世界最多手機嘅城市啊。 即係有手機嘅數量多人嘅嘛？係 冇錯，一人有兩插 平 啊 啲咁啦嚇。 因為 台灣呢方面係做得同香港爭好遠嘅。 因為台灣有幾個後一，台灣都啱啱舊年啊。去年年中先至發4G牌，係啊，咁而家去台灣都行呢個方法㗎。佢而家去都係哦，佢再發多幾個4G，我台民又攞一個，邊位過攞一個，咁佢慢慢點一叫嚟，咁啲嘢咪會平咯，就係、是、咁簡單嘅啫，其實。 所以咧，就咧啲服貿協議咧，究竟通唔通過咧？咁個人嘅睇法咧，就一定通過嘅。OK， 咁、就算係民進黨上台咧，都唔會 ban 咗佢落嚟。 啊，啱啱啊， 依靠呢條咁嘅嘢。 政治咧，就從做生意咧一樣咧。都係好現實，甚至更加現實。不過政治嘅包裝咧，可能就比做生意咧係更加之靚。 都係呢個反對中通過啦 嚇。因為我見到係面嘅嘢啫嘛，因為我都唔記得我都係年零兩年前，我已經睇過嗰個雜誌啊，台灣啲寫。我使乜簽服貿協議啫？基本上如果大陸啲人要做生意，都嚟緊曬台灣啦。你我兜個圈落嚟香港開間公司，變成港資，港資跟住去台灣去投，因為。你香港去台灣投資，佢就冇限制噶嘛啫。咁我咪係有一間國內嘅公司變咗一間香港公司先，跟住先咪過去台灣度。 過台灣咯， 投資得咯。跟住你又可能倒翻轉，而家我唔知啊，早幾年仲有噶嘛。你台灣有啲咩賣過係免税噶嘛，免關税。咁你咪將啲賣翻轉就好咯。咁你又慳翻啲關税咯，屌。 係一個香港作為一個 entry port 嘅嚇。嘅用途嘅嚇、啊、中轉站 啊。好啦，都差唔多啦。不過總結一下啦，即係講翻啦，即係個數字就係咁嘅。就係、是、呢個咧喺2011年嘅時候咧，去高雄嘅遊客啊，有365萬。我唔知係咪可以用平均數去計啊？如果真係用平均數去計咧，就每日就10,000人去到高雄啊。再講一次，就因為高雄咧係有國際機場啊。咁啊，大陸客咧就有104萬，即係約為1/3。咁但係咧去到咧八月咧嗰年嘅八月咧。就已經有93萬啦，即係2012年嘅時候就有93萬啦。咁、如果93萬你 projection 咧計比例嘅咧，一年咧佢去到八月嘅時候，只去咗即係1/3咧，再加1/3嘅話咧，應該係有120萬人咧就去高雄去行下玩下，最緊要係買珠寶嘅。 嗱、如果你好簡單，如果你用數咁樣計咗，呢條數已經係兩年前嘅啦嘛。 啊，咁咧仲有咧、那個比例咧就話。佢嗰個數量咧係同2012年同2011年比較咧，就由同期咧係本來咧係佔50%嘅，咁啊一直咧係升到2/3。以數量嚟講， 佢、個數好誇張啦！如果你用93萬去睇咧，嗱、你一年都有300幾日啫嘛，佢話一年有93萬人去講高雄噶嘛， 啊， 咁即係每一日大概有3000個大陸人喺高雄。 係啊， 如果你咁樣去計嘅話， 係平均，但係咧遊客未必逗留一日噶嘛。佢有累積噶嘛？可能同一時間咧，係一定係超過3000啲，係啦。 即係每一日都有3000人入去高雄咯，或者要啱得啲。 咁仲有咧，嗱，呢個世界咧，我好相信一樣嘢嘅，冇樣嘢咧係孤立嘅，唔係淨係使錢，包括咧一啲遊客咧，部分遊客啦，公道啲咁講咧，啲嗰啲行為舉止、啲行藏咧，就真係相當之唔文明嘅。咁我即係嗰次去台灣咧，就有幸咧就去咗呢個亞里山度行山喎。即系古木森林里面行山，咁啊， 遇到大陸團，嗰度講明咧，由於喺啲森林受到保護，嚴禁就煙火嘅。但係見到部分大陸遊客咧， 我喺度食緊煙嘅， 食緊煙，咁真係好失望咯。 冇辦法㗎啦。 啊，咁所以造成呢樣嘢，話冇一樣嗱，政治、經濟同埋咧行為舉止咧，或者其他因素、科技咧，樣樣嘢都係息息相關，就互為因果。 嗯。 咁冇以為有錢咧，就一定人哋歡迎。 咁佢個情況冇香港撲街。而家頭先我哋一開始嗰時講到話，佢一日個配額幾多？五千啊！ 而家最新公布係五千， 好簡單啫。 旺季係八千。 你當去旅行，嗱你當啲人咧跟旅行團啦，去台灣，我諗佢一個禮拜不都玩完啦，係嘛？咁你去一個禮拜只有七日，咁即係話同一時間咧，大概咧 地點出現嘅人， 即係成個台灣啊，你喺裏邊揾到大陸人啊，都係得嗰三萬幾個，咁啊唔會香港撲街啦，屌啦！你行落去旺角。行落去銅鑼灣個景象就唔會喺台北見到嘅，應該正常。 所以其實我哋嘅港鐵咧，嗰個壓力咧增加咧，有好大程度上都係多遊客嘅。OK， 係因為點解咧？你可以話咧，就其實就讚緊呢個港鐵做得好。 咪係密咗好多，朝早翻工係發覺，哇！互撞啊，大佬，我啱先走嗰屆，嗰屆已經見到個車頭嚟緊嘅咯。OK， 係啦， 明唔明啊？係密到咁嘅喎。 因為港鐵可靠啊。同埋咧，你如果係遊客， 我記得我細個嗰時冇咁密嘅，同埋 冇咁密，冇咁逼嘅，冇咁逼嘅。但係人口唔係增加咗好多嘅啫。 即係你過海咧，就好簡單嘅啫。你起碼等成三間先上到車嘅。你朝早翻工係 啊，好簡單啫嘛。如果你睇地鐵，佢密咗車，嗱好簡單啫嘛。你香港島近呢十年或者近呢廿年，個人口冇即係人口冇多。香港島都係住一百萬人到嘅啫嘛，因為幾多人住咧？你可以睇立法會香港島有幾多個議席，你係睇到嘅。佢一路都冇加到，係上一屆先加啫嘛。即係上一屆加就是、因為加議席啊嘛。咁即係話香港島嘅人口都係維持一百萬左右嘅啫嘛。但係點解啲地鐵會越開越多嘅？咁即係啲人要翻工㗎啦，翻工就喺寫字樓度㗎嘛，唔會喺街頭走嚟走去嘅嘛，大佬。咁啊，即係證明真係好撚多遊客喎！屌啊， 自由 嘅。咁我哋有一個有。有啲人賴啦嚇，咁啊呢個兩蚊之後咧，咁好多喂六十五歲以上， 唔係係長者會出嚟，不過唔係繁忙時間， 係啦冇錯， 唔係繁忙時間出嚟嘅，你係長者你唔好咁蠢啦， 佢嗌得長者都早過你同我起身啦，同埋早過你同我瞓覺啦，屌咁你翻工你會撞緊到佢 嘅，絕對係唔關佢哋事嘅 ，OK 嚇。 嗱，仲有一樣嘢咧，點解佢哋自由行咧，即係大陸客咧，中意搭港鐵啊或者地鐵啦、火車咧，因為咧。在地圖上係好清楚咧，睇得到咧，佢哋去邊嘅嗰啲鐵路網站啊， 咁樣 大人好多自由行咧，大陸嘅通街都係香港地圖，咁你根據地鐵站咧就去揾地方啦，去買嘢好啊，去觀光好啦。咁但係巴士咧實在太多站啊，而且真係你即係未必熟啊，所以佢哋唔搭巴士啊，全部搭曬地鐵㗎。 阿杜比咪講啱啦，即係揾單啫嘛。如果你而家喺香港住，你想見唔到大陸嘅，好撚容易嘅啫。你就住一啲地方，或者一啲地方工作，係地鐵站係冇地鐵站去到嘅。例如 鴨脷洲， 例如我哋呢個就上環啊嘛，上環仲有一個站咧，今年年尾先開埋落去基地城啦。而家你落去西營盤，你落去基地城，相對嚟講，你會見到即係除非係喺酒店附近啦。如果唔係，你會見到國內人嘅機會係少啲。 唔係嘅，咁有國內嘅大學生嘅喺 Kong U 走過去嘅。 喂，仲有大陸留學生啊，香港好中意行山嘅。你走去後面咧，呢個 Kong U 後面龍虎山咧，話成山都係大陸人嘅。 係， 你睇到嗰種淳朴係似學生嘅，佢哋係中意行山。 佢哋唔 係 叫行山。 可能學生咧，相對嚟講咧，就係即 係下國語咧，就唔係叫行山。 叫乜嘢？ 爬山啊嘛，去爬山。 要爬山啦！ 我以前聽佢哋講，我喺北京嗰時候去，不過呢個禮拜就去爬山。我點去爬山？咁撚激屌！ 手腳並用。 咁撚激爬山，爬山之後諗起好似呢個 Tom Cruise 嗰套《Mission Impossible》嗰啲叫爬山啊嘛！屌你！ 第二集咩開波嘅時候 ，OK？ 啊，屌！原來去我爬山意思即係去行山咁解。 好啦，今日都差唔多啦，有機會再講啦。嗱，即係最值得睇咧，呢個咧就係有個旅遊地圖啊！真係一條龍服務啊！ 我 upload 翻上去啦嚇，係啦，以我哋個網站啦 ，OK？ 好 ，OK， 拜拜。 多謝各位。